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呀，今天的天气终于是凉爽了一些了。 是的，明天就要立秋了。 好多朋友就节目没开始呢，就贴秋膘，贴秋膘，贴秋，是不是早了点啊？ 这是 这么饿吗？ 怎么也得明天吧。 真是， 明天我们来聊聊喝什么茶刮油。 当然啊，这今天咱可以先聊聊准备去哪儿贴秋膘。 是的， 是吧？您可以先盘算一下，列个表，是吧？这马上到了秋天了，秋天的前10天，咱不得庆祝一下吗？ 嚯， 是不是？去哪儿吃点好吃的呢？今天这样啊，咱们聊了好几条地铁线路了，1号线呀， 2号线的， 2号线哦，对，2号线呀，咱也聊了， 对、啊， 对不对？今天咱聊哪号线呢？你们选。 OK。 来5块钱的 六都有， 那当场来， 那不就先从 好的 5号线开始 啊？你你那个怎么支过来的？刚才那个 啊， 我说跟着那个怎么支过来的啊？就怎么支过来的啊？又回去了 啊？ 你没发现吗？就是看视频的朋友应该发现 啊， 小胖在聊贴秋膘和5号线的时候，一直在摸自己的肚子。 是是是。 我就觉得他特别兴奋， 我觉得你肚子都摸厚了， 不是 摸的吗？ 都摸薄了， 是吗？ 所以真的啊，赵导，那个未来你们美食节目让他出去买菜呀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对， 千万不要让他去买熟食， 对， 哎，对对对， 哎。 买菜啊，这就可以 买点生的， 哎，这个可以 炒点生， 迈开腿，然后呢，做节目的时候呢，让他管住嘴， 哎， 迈开腿，闭上嘴，哎、是吧？ 那他做什么节目呀？ 来来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是是，今天特别兴奋，因为好久没见赵导了，原美食地图上菜导演赵雪莲，赵导，搓搓，欢迎搓搓、 哎。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欢迎。 是，还有一位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畅销书《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的作者杨元老师，他同时也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哦、欢迎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我觉得博士的这个介绍 title 越来越长了。 会的，就是我简单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两位嘉宾啊。 哎，您说说、 因为都在忙活自己的事儿。 对， 比如说我们的杨元老师呢，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供一部新上的 电视剧， 哎，电视剧啊，那个剧我就看了一集，实在看不下去。 其实我也看不下去了， 好、是吧？ 对， 哎，然后就写一些网络的文章啊，互怼啊， 没有，不光有网络文章 啊。 我上周五在新华社发了一篇稿，也是关于这电视剧， 特别好，特别好。 咱不光有能接地气的，也有咱们能给他提炼文化的。 好， 但我觉得杨博挺带货的。其实那个这电视剧我都不爱看、但我为了就看他哪儿写错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天天看。 有针对性的是吧？ 哦， 不是我哪儿写错了吧？是我写的人家哪儿错了吧？ 但互相印证嘛、我就觉得你可能会写错嘛。 啊、好吧。 对对对。 然后赵导呢，除了在忙自己的工作的同时，马上啊也要跟美食的一个节目未来也要上线，是吧？现在天天就是绞尽脑汁、奋笔疾书，在考虑未来那个节目如何做的 更接地气，更好看。 是， 我觉得维哥真好，还帮我们打 call， 真好。 是是是， 我们一定会好认真认真工作，然后努力的去做好这个节目，不然对不起您。 希望你的收视率过零。慢慢来，一定会好的，真的，一定会。 一下就下， 一期一定过零。 是是是。因为怕给你的压力过大嘛，怕给压力过大。 对, 对, 对, 对， 好了，在此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奖品。 我们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块钱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您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啊就可以了。 嗯， 来吧。五号线咱们从南往北说还是从北往南说呢？ 对，因为熟悉五号线的朋友应该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是一条南北贯穿的线。 对， 比如说像 特别早的一个南北贯穿 的，2007年就开通了。 对对， 2007年 自从有了它就特别方便。 是的，是的。嗯，你想北边已经到天通苑了，南边刘家窑，而且贯穿的主城区超过了4个。 对，我记得那会儿2007年刚开这个五号线的时候，就我们住北边的，就到南边就特别方便。我记得那时候坤儿就跟我说早上起来就可以敢于去，锦芳小吃喝碗豆汁儿，再跟上班族挤着回来。 哇， 真厉害， 是吧？他这一下都方便多了， 真添堵啊！你们是？ 不是我，就是他，我没干这， 是真添堵啊！他 是吧？ 是。哎，这样，在我们今天说五号线之前，咱先做两件事儿行吧。 啊， 第一个呢，我就特想听听赵导，因为前几天他在朋友圈里发嘛，他排队买包子的那个。 哎呀，前天 前真的你 我跟大家讲，那个他那个包子铺是上午开俩小时，下午开俩小时，下午就从4点半卖到6点半， 就是原西四包子铺。 对，就是原那二友居包子铺，现在改名叫西四包子铺。然后呢，我想着是因为我离得近嘛，他4点半开门，我5点到。不算晚吧？ 不算。 5点到的时候，我刚往那儿一站，那个服务员就轰我说：“没号了，没号了，没有了，卖完了，卖完了。”但是我不死心啊，我心想我大老远，我走路啊，20分钟来的，我得那么热，前天 是， 我就站在那儿，我说我就想，总得有人他吃不了。 嚯！ 他是因为 您这个恒心， 因为他是限购的。他一天只能买半斤， 对。 然后呢，我就跟那等着。后来我发现呢，就是我也挺有号召力的，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看我跟那等吧，后边就排了得有17-18个人，然后也在那等，然后我还得帮着那个服务员劝，没有了，人家说卖完了，没有了，然后人家就说那你站这干嘛？我说我就等着看有谁吃不了，结果等等等，后来真的是前面有人就算错了。就可能他那一屉啊，他 买的多了， 对对对对，还可能要不了一装半斤，挺多的呢。后来我就等到了，然后我是最后一个，就还剩下3斤。我们家去了7个人，然后呢，一人半斤嘛，你只能买半斤。我就想着是我俩两个小，就年轻的就不算了。 嗯， 然后那个我们大人一人半斤，因为我一人半斤是基本上是可以的，4两肯定没问题。 嗯， 后来呢，后边就骂我，就是当然不是那种不好听的骂，就说你少买点儿，那个你看我们排怎么着，你让我们也吃上点儿。后来我就紧着算了半天，我呢吃3两，其他的我们家其他人也吃点，我少买半斤吧。然后我就匀给后面大姐半斤，我买了2斤半，半斤是30块钱，一斤是60块钱，我买包子就花了100多块钱。 哇！ 然后我就在众怒睽睽之下，捧着我的5盘包子，它一盘是半斤嘛，然后呢就越过很多人，然后就坐下来。坐下来我就有点后悔了，你知道吗？它那包子挺大的呢，而且全是那个肉馅儿。 是， 其实我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有点腻，但是我就不敢剩，你知道吗？ 啊，是 我们家也不敢剩，我们就在这使劲吃啊。 为什么不能带走啊？ 我怕人家说我，你都吃不了，你还买那么多？ 这还能说？这凭什么呢？打包带走？ 就是 那个 他去那儿就 舆论 趁热吃。 我明白，明白， 对吧？ 关键是舆论压力造成的， 舆论压力挺大的，你知道吧？ 那但是其他都不说了，是不是值得拥有？ 啊，还行，反正就我觉得排队一挺热闹的，那个都是老街坊感觉，然后一是排队有挺乐呵的，第二包子确实挺好吃的， 是的， 尤其是特别饿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包子皮儿特别薄，它是那种天津做法，里面滋着油，就是我一咬，我一不小心就滋到我的那个隐形眼镜上了，擦了半天。当然，这也是影响我最后发挥没吃了那盘包子，因为不能停，吃饭不能停，你知道吗？一停就容易吃不了。 哎，我觉得以后你的那个美食的新节目，类似这样的探店，可以让小胖去。 就是我有眼镜啊， 对吧？ 对吧？ 滋怎么也滋不到眼睛里头 你说的是这事儿啊？ 它不影响发挥是吧？ 我说的是买 半斤，你说量的问题是吧？ 对对对， 那我绝对不会剩下半斤的。 而且我排队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算大叔吧，他说他三点半就来了。他跟他媳妇儿吵架，他媳妇儿说：“我让你早点来，让你看你看来的晚。”他说：“四点半开门，我三点半来，我还怎么着啊？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我还特想劝架，别因为包子吵架，别那个夫妻不和了。然后真的是排到我是五点钟到开始排队，我就是最后一个了。我原本我后面大姐半斤，后面的人都没买上，那个时候才五点半。 哎呦， 天 哪，就是真的要早点去。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情景吗？嗯，就是世界杯那个官方售票门口等退票的那种感觉。 哇、 哦、是吧，嗯，真是这感觉。 好好好。 而且吧，就我买上包子的时候，我说倒点醋，醋都见底儿了。 哇、 哦、你摇晃那醋底儿，我倒的都是醋底儿，然后都那根儿浮根儿。然后那个炸辣椒油也基本上快没了，然后我就抠出点底儿。 什么叫饥饿营销？这就叫饥饿营销。 太辛苦了，你得替那个做包子的考虑啊！ 真是排着都饿了，最后还没吃着。 来来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是五号线南北通透的 啊， 咱从南边说，从北边说呀。 但是，要不然咱从南边说吧， 南边说。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咱们从北边说的，咱们这回掉个个儿， 可以啊， 是吧？ 南边说，那宋家庄过吗？ 不过吧， 这就开始甩战了，是吧？ 啊、那人就真简单， 好歹是起始战。 其实你说那个蒲黄榆、宋家庄，包括刘家窑这三个，其实就是大方庄地区嘛。 对，可以 对吧？ 混在一起哈、 就贯穿在一起的。 行吧， 是吧、 那至少连天坛那门也算上了吧？ 天坛不，天坛东门跟天那个瓷器口是天坛地区嘛？ 啊，行行行， 对吧？这个。 好， 咱这样按票价说，好不好？ 啊， 两块钱以里的，咱对一对。 没有两块， 哪有两块钱的呀？ 三块， 你太不接地气了， 一看就不坐地铁。 哦， 两块钱 一里， 两块钱的时候就是坐到哪儿都是两块。 哎呀，包子这么贵呢？ 啊， 三块钱一里的，咱开始说，好不好？ 啊、 就前四站呗，把天南东门也算上。一直到 算不过来， 对，就 前几站，蒲黄榆， 对，蒲黄榆 到蒲黄榆了， 方庄那一大片， 大方庄地区， 对，大方庄地区， 而且大方庄地区好吃的真的好多， 是吧？ 真的好多 哦。 南城我觉得最大的美食区就在方庄， 那是啊，最著名的一条街不就是国联美食街吗？ 对 对， 而且它这辐射的范围也比较大， 是的，是的，是的。 那这样，咱先从赵导开始说， 好嘞。 好久没来了，给你个机会，你先说。 我先说，就宋家庄是吧？ 不是， 宋家 庄 聊半天还说包子呢，你 不是包子也不在宋家庄啊，包子在西四，就是后库那条街的。 对， 我就都成那都成 定了。顺天府超市 必须得说地址，在后库那条街的顺天府超市里的美食城里头。 哎， 好，行，到此为止了啊。来，刘家窑蒲黄榆。大方庄 地区嘛，那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老门框呀，他跟他家的根儿开了好多好多年了，他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店，就算他的旗舰店吧， 就是他总店不就在那儿吗？ 对对对，然后他现在添了一个新东西，我是两周以前去，三周以前去试的菜，麻辣铜锅涮肉 啊， 哦，就是特别给力，他那个麻辣的那个底料是素油的，然后呢是四川蒲江的那个这个老宋，就老板老宋哥他的把兄弟自己做的。我们去试菜那天我还扭扭捏捏的，我说我不去，我都不吃肉，我都吃完饭了，然后说去吧，四川朋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 那你要那么多包子，真是。 是我错了，然后呢眼大肚子小。后来我们去了以后，其实我们都吃完饭了，去了好些人呢，宋老师的徒弟什么的去了好几个，结果吃了得有小二十盘肉。他那个就是有那个麻辣的香气，但是你不觉得痛苦，你嗓子也不疼，然后你嘴巴也不辣的痛，就是很舒服那种。 它主要是那种辣椒香， 对， 不是辣椒辣， 对， 对吧？不是那种灼烧 感。它是拿那个清油、菜籽油先熬过一遍那个辣椒，然后 挥发了好多。 对，它做底料，哎呀，真的好香，我觉得特别过瘾。 哎，那他们家的招牌或者主打呢？ 那还是老铜锅涮肉啊，还有 爆 肚啊，它叫老门框爆肚涮肉嘛。 然后什么松肉啊，那个炸鸽子。 对，就反正老北京的小吃他家都有，而且他家都是那种做的特别小，小小的一个一个的，你不会觉得吃起来特别有负担。 而且他们家晚上还有烤串， 嗯， 有 排档，24小时， 嗯，对，24小时的， 随时想吃随时有。 当然你说你5点想吃烤串，人服务员跟会跟你告诉你说我们那个这边啊下班了，您要吃早点可以这儿排着。我干过这事儿，你知道吗？真是吃过24小时的。 哎，他们家那早点我其实特别喜欢他家大包子，他家那个早点那个大包子有我脸一半那么大吧。大包子， 你比个嘴就占一半脸了是吧？ 今天你跟包子干上了。 我真觉得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包子。 是是是，包子饺子都好吃。 不，他不觉得饺子好吃。 饺子 我 补。 对，好吧，好，嗯，还有其他的吗？ 糖油饼吧。 对。 啊，糖油饼、豆浆什么的。 豆浆我没吃着，他家就是豆腐脑。 豆腐脑，对对对。 还有炒疙瘩。 嗯，炒疙瘩， 哦。啊，他们家炒疙瘩有70-80种吧，说100种有点多，反正70-80种是有的。 这么， 对， 哦， 嗯， 我的天呀！ 但是他们家做的东西我都觉得是很到位的， 呀，能得到博士的认可。 自己我去确实去那儿吃过24小时。 我们俩刚才节目前我们俩还聊那个北京老字号，有一些特别有名的如雷贯耳的老字号，有一些菜， 嗯， 然后博士就觉得可能就不是他想那样了。 嗯， 我觉得能得到博士的那个认可。 没有，他们家也是老字号，他们家也是是，我记得是老字号协会后来。是通过审查， 对对，给发了一牌子， 对， 嗯， 好， 嗯， 他们家名字叫 老门框爆肚涮肉， 好， 就是在那个方庄桥一直往南， 嗯， 第四个红绿灯， 嗯， 第四个红绿灯，那应该是在档案馆，北京 是 档案馆， 不是不是，那是土黄鱼， 哦，那是 方庄桥， 方庄桥往南， 哦， 三环那方庄桥一直往南， 哦， 那这什么叫什么 大的红磨坊， 在三环外， 三环外，嗯， 明白， 嗯。好，这是红磨坊，不是嗨， 你听包子听多了吧？ 老门框啊， 对，老门框， 嗯，还有吗？ 听得我眼泪都要下来了，就我那个包子油，你知道吧？我那眼睛 那都 我还以为 我说一个， 红磨坊眼泪下来了， 我说一个，那个宋家庄那边有一个红云楼， 哦， 这也算不算老字号？ 算，他跟那个呼家楼那个老字号是一家的， 是 都是马志和老师坐镇的， 清真的，咱们说现在那个。中国烹协那个清真就制定规则打分的重要评委之一马志和老师的，啊，那他那个确实是，我就跟他们美食地图拍过一次，确实是被征服了，就是离我们家太远，所以吃的次数不多。什么清蒸羊肉啊，什么炸羊尾啊，一些传统清真菜，确实是好， 嗯， 这个不贵， 对，还有一个马大爷鸡丁。嗯，是马志和老师自己的那个方子炒的， 哦， 我最喜欢吃他们家那个宽面，就是叫什么宽面，前面还有俩字儿，我想不起来了， 嗯， 反正就是买一种宽面， 嗯， 带汤呢，就是特别舒服，你特别饿的时候就特别舒服，吃一个就是一下胃就舒服了，而且马大爷特别帅，马大爷你说录什么片子啊，上哪儿， 嗯， 你也不用接他也不用管， 嗯， 自己开车就来了， 嗯， 然后从北箱拿出一个特别利落一个那种就是那种箱子，食品那种箱，就是密封箱， 嗯， 端下来你就看啊，小盘子小碗儿，那个刀什么的都是自己带， 哎呦，讲究人 倍儿帅， 哦，嗯，看见了吗，嘉宾自己去这叫帅，知道吗？ 他跟你点眼药， 重点在这儿 呢，点点，哎， 我明白我明白， 我没想那么多， 我原来都是自己去的， 哦， 就开始他们开始赵导跟我说，要么我们接您得了， 我说我其实就客气客气，我心， 啊， 我说的是我的， 然后来吧，那来吧，然后就特别不待见我， 对对对， 嗯，后来我就醒悟了。 哎，对了，红云楼还有一个外卖外带挺好的，就他家那个粗粮窝头 啊， 嗯， 还有那个烧鸡，是清真的那种做法，就很嫩很嫩的那种，烧的很烂， 嗯，好， 嗯，豌豆黄也不错。 嗯，就反正他们家就是北京的清真的或者小吃这些东西都好， 嗯，好， 而且不贵， 好， 嗯， 这算是两个老字号了， 嗯， 对吧？ 对， 而且这俩老字号其实我觉得风格还不一样， 风格不一样，对， 老门框更偏亲民一点，你像那个它主要小吃为主，涮肉呢，它地儿也不是太大。对吧？我记得是 他把旁边也又收了， 又收了。 对， 但是旗舰店了嘛，肯定不行， 啊， 大的。 但是他还是以涮肉那种小吃为主。 嗯， 你像红云龙那真是举家聚餐呀， 哦， 是这种方式更多。 我刚想说，就是老门框，就是男的特别多， 哎，对对对， 吃肉喝酒的特别多，嗯，就是你 榜爷夏天榜爷有， 对对对对，嗯。然后那红云楼都是拖家带口的，带着孩子的， 哎，嗯，而且红云楼可以商务宴请。老门框可能你觉得稍微差点意思， 嗯， 两个不同的路子， 但是都好吃呗， 对，都好吃， 对， 嗯 嗯， 来吧，这样咱们先进一条广告 啊， 一会儿接着说，一条一条、啊、马上就回来、 啊、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啊、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咱们沿着五号线从南往北啊，找一找这个沿线的好吃的地儿啊。刚刚咱们说到了，这是刘家窑蒲黄鱼这附近啊，方庄吧，方庄这个大地区附近，说了一个老门框，一个红磨坊。 红磨坊、老门框和红云楼。 红云楼，红云楼啊。接下来继续 说个红磨坊。 红磨坊 KTV 好吗？现在还有吗？ 反正看着门口停着车呢，但我没进去唱过，我主要吃饭。 哦， 说这地儿在哪儿？ 红磨坊里边还有吃饭的地儿呢。 都从那个老门框叫那个烤串什么的。 来来来，那这边还有什么值得推荐的？ 好多好多，那赵导你先来。 大方庄地区是吧？ 对、 啊，那我觉得那个一碗居， 一碗居对啊， 冯怀山老师坐镇的 那个环岛边上。 对，环岛边上， 对吧？ 一个地下的， 是是 啊，对对对，得走一个下坡下去， 对 嗯 啊，半地下吧算是。嗯、 对，一碗居，我觉得就是炸酱面。哎，我也其实挺痛恨自己，我能不能说一个不是主食的？我想想啊， 我想好两个不是主食的了，你先想。 啊，我觉得我在一碗居就吃过炸酱面， 嗯， 吃过芸豆卷和豌豆黄， 嗯 嗯、还吃过一盘醋溜白菜，哎，那个白菜做的不错，醋溜白菜做的挺好的， 嗯， 好像就是炸酱面印象最深。 我们俩一看，我们俩这个兴趣爱好完全不一样。他们家两样东西我是最喜欢的，而且我觉得是北京做的首屈一指的。 哎，对对对，烧饼，烧饼忘说了，烧饼 没说烧饼、 哦、 没说烧饼，芸豆卷儿。 哦， 芸豆卷儿跟他美食地图一块拍的，你都不好好看你们。 我说了，我刚才说芸豆卷了，豌豆黄，我说 那个人拍了3个小时，其实得做4个小时。 哦， 就是先煮1小时，蒸1小时，然后撇豆皮儿，然后再打豆皮儿，然后再擀，然后擀山子，再 少说了一环节， 和面 过箩。 对，过箩，对，过箩， 而且是用25目的箩过。 有这种互相监督的嘉宾多好、啊、 关键是馅儿好。 我们又要进广告了，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啊、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直达8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一起请出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贡，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黄贡，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您好。这个北京的天好像是凉快了一些了，这一周好像都有雨水，是吗？ 哎，是这样子的。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未来的几天啊，北京地区呢，雷阵雨和阵雨天气也还是发生比较频繁，对出行呢，还有户外活动，包括这个出外这个，特别是在郊游啊，都是有明显影响的。未来这几天气温呢，最高气温一般都在30度到31度，最低气温呢也有24-25度。由于这个空气湿度居高不下，这种天气条件下体感呢，虽然说没有前几天那么闷热，但是闷热感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未来这几天啊，在北京地区游玩呢，重点呢要防范这个降雨天气，同时呢还要注意防暑降温，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本周未来的几天啊，我国天气的主要特点还是高温和降雨。高温天气呢，主要分布在黄淮江淮流域的东部，还有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南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40度。而在华北和东北的高温天气将暂告一个段落，也就是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了。降雨天气的分布呢，未来这几天啊，我国新疆地区还有华东、华南地区降雨呢比较稀少，那么在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基本上每天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呢一般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呢，在华北的北部还有西南地区的局部地区将有这个强降雨，目前来判断雨量呢可以达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量级。强降雨天气还有这个高温天气啊，对出行出游啊都会有不利的影响，请咱们计划出游的朋友或者要出游的朋友，请及时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工的详细介绍，感谢您。那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好的，再见。 好。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 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咱们坐地铁啊！今天咱们坐的是五号线地铁，从宋家庄站出发啊，已经走了三站了，但是也都没从这三站出来呢。 是的，一直在原地踏步。 是的， 因为方庄地区好吃的真的是太多了。 对啊， 刚刚说了 那个 一碗居没说完呢，没说完呢。 哦、 我补充，我说那个 芸豆卷 、他们拍了3小时，人家得坐了 4个小时 ，这一批啊，不能一个。是吧？而且那馅儿是最重要的，是那个炒芝麻糖馅儿的，这个其他北京其他地儿没有人这么做，它费事。 哦， 那个芝麻，白芝麻在那个锅里的小火炒香了，然后再把糖跟它搁在一起，这个东西它特别容易化，这糖一化呢，那芝麻香气也没有了，还不好吃了。而且那个芸豆卷那劲儿，那个面的那个劲儿也容易泄，所以就是他上午做一批，下午做一批，小。而且那冯怀深冯老师还做过更小的，我也吃过。他说这个现在 盖儿这么大。 他说那是宫里的那个， 但是他做过这么大的。我们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那你们是那个按宫里给您规矩上的，我那个还是不够高档，我那个已经很小了，还是不够高档。啊，但是就是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他们家奶酪特别好吃。 哦， 他们家奶酪那个就是老北京奶酪，那个他那个就醪糟他自己酿，自己做那个江米酒，取那个醪糟，那个什么多少发酵到什么程度，然后呢能让那个奶酪完全靠这个酒去凝固它，奶味又特别浓，就普通的能用那袋奶鲜奶就行。哎，就特别好吃，比好多地方说实话比好多自己主打这个奶酪品牌的地方都好。 是吗？ 因为那些地方你吃着吃，你明显觉得底下没味儿了。 嗯， 那就明显它可能就有什么明胶之类的食用胶、鱼胶粉之类的这种东西在里头。但是它那儿你吃到底下都是特别浓的那个奶香味儿。 对，真材实料。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不敢说一定是他第一，但是绝对算是前几位。 他是很特别的，因为冯老师这个酸奶，他那奶酪他就是应该是自己调的方子，但是拿那酒糟，拿那酒糟， 就是， 而且是好 他跟我说，就是， 两三种酒糟， 就是他自己研制这个发酵的这个醪糟的这个东西，然后怎么跟这个奶最合适最配合。奶不一定多好，但是他能把奶里的精华全提出来。 太遗憾了，我知道，但是我从来没吃过，因为到上奶酪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有份儿了，肚子已经。 我有时候因为你可能自己不去，我有时候自己就去那儿，我就那个什么，就要玩奶酪，要一个芸豆卷， 哎， 或者要两样小吃。 地铁五号线，你从大北边，因为你住北边嘛，正好 方便， 坐过来正好到那儿。 不，那倒不是， 我家门口没有五号线。 不，关键是 找一下啊！ 我那个唱京剧那个票房啊，在磁器口。 哦， 你说，哎，你我完事儿呢，下午4-5点钟我去那儿吃个东西，然后我再往回走，没关系， 合适 是吧？ 合适， 它离得近。 好， 一碗居 ， 嗯， 还有什么？ 然后我觉得海鲜市场算不算呀？也算那个。蒲黄鱼算刘家窑那块儿， 你说的是三环边上那个是吧？ 就 是京深是吗？ 京深再往靠地铁站那块儿。 好，可以。 然后有一个京港生活广场，然后我也是才发现这么一地儿，以前老路过也没太注意。然后我觉得它4楼有一家，5楼有一家，都还挺好吃的。4楼有一个贵州的酸汤鱼火锅， 那就是那个吃越饿那感觉，它特开胃。它是那个贵州那种，也就是那种黄色西红柿吧，那种、 嗯、 那种酸西红柿做的。 嗯， 反正辣嗦嗦的，还挺舒服的。 嗯， 然后五楼呢，就是原先那个有一个仙景香那个海鲜粥，跟那儿就开了一家。然后我最近发现他们家，其实他们家一直有这个东西，但我以前没注意。就是以前我觉得那肉燕就够神奇的了、 啊， 就拿那个肉弄成那个片儿、 啊。 对，他们家还有那个鱼面。就那面条里头没有面、 啊、 然后全是鱼肉打出来的、 啊啊、 我看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我头一回吃那天。 这个原来那个清初那个大文人李渔不是写那个什么那个面条最好、 嗯、 他认为是湖北的鱼面，就是这类的东西。 啊，我其实我吃过那面条，但是我以为是面呢，然后那天都聊了两天，反正它是鱼肉做的、 嗯、 也是千锤百炼锤打出来然后切成那面。但是我觉得就是个人建议啊，吃这鱼面可能博士可能能吃得惯那个淡口的 啊， 我就得加辣椒，我觉得拌辣椒的、 啊、 拌成凉面更好吃。 嗯， 这是我新发现的一吃，我觉得真的挺地道的，就是挺爽的夏天吃。 哦， 嗯， 哎，小胖，你去方庄那边吃过饭吗？ 特别少。 啊，为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我都甩站通过了 啊！ 哎呀， 对，因为太远了。 嗯， 我们家住的太远 了 啊！ 对对对，五号线嘛，没怎么坐。 他主要是怕在那儿一吃一榴莲， 是是， 回家地铁都没了。 是他只坐两块钱的吗？ 对，哎，这样我也说几个，从那个一碗居，因为它不是环岛嘛， 对对， 从一碗居那个环岛，你就可以右转，相当于奔南，因为那个环岛是一个十字路口嘛， 对， 右转奔南，那边应该叫什么东方医院还是什么？ 东方医院。 医院的马路对面就是在路西， 嗯， 有一些小的饭馆。 对对对， 我不是说那个 啊， 您可以从往南那个路口再继续往前走， 嗯， 到红绿灯右转那儿有一个老字号， 哦， 啊，小长城，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 那是饭庄在那儿， 还是不错， 哦、 嗯还是错， 也算旗舰店在那儿了， 不是旗舰店， 啊、不 就是一个大店， 对，就算大店吧， 哦、 啊，人家。因为你想明天就该贴秋膘了， 对对对， 那上一锅、 嗯、 那菊花锅， 嗯， 摆的倍儿漂亮，一层一层的，你就吃吧。 菊花锅 就人摆的特别漂亮、 哦， 特别漂亮，因为都是按一层一层吃的嘛。 我还以为有鸡屁股呢， 嗨 ，真的你可以去尝尝。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是在这个环岛的这边，因为它原来老的博联美食街，它是一个东西向的， 对、嗯， 正好在环岛边上。那个时候是第一家在那儿开店的， 嗯， 就是金鼎轩 啊，对， 因为他相当于在簋街那家不干了， 嗯， 然后就搬到这儿来了， 嗯， 以至于他来了之后，因为二十四小时的嘛， 对、 嗯，然后慢慢把这一挺整条街都带起来， 他真是就是他带火， 是的， 因为他二十四小时一下很多人奔着他去，就很多排不上队的就吃别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嗯 嗯，但是 就越来越丰富， 就不多介绍了啊。 对对对， 哎，港式的一些东西还可以。 嗯， 而且南城那个店很大。 我觉得金鼎轩，你说港式吧，但不是他，我最爱是他们家的那个炒窝头，还有那个酸辣粉儿 啊、 嗯。我觉得这两样做的也特别好吃。 小胖印象最深的一般是晚上几点之后，人家卖画， 120一幅。 除了这个博联美食街，就是。把西头的这个以后，然后你再继续往东走， 嗯、 那这老字号就很多了、嗯、 对 啊。就比如说 某顺， 哎，对， 某德， 哎， 是吧？ 全都在那儿。 嗯， 但是这些家我吃的都比较少，然后我吃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大青花， 啊， 大 青 花饺子， 哎， 鸿运大青花， 哎，真好， 嗯， 真的不错。 嗯， 明天贴秋膘是不是要得吃饺子呀？ 不是啊。 贴 秋膘不是吃饺子， 立秋怎么会吃饺子呢？ 啊、 嗯，是包子吗？ 嗨。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嗯、 火锅店也有， 对， 四川火锅、 啊、 那是叫四川火锅吗？那家店 哪家啊？ 他就 他四川火锅挺多的， 是四川人火锅吗？他有一个人， 他就在大青花隔壁， 嗯， 那我也吃过，嗯、 啊， 也还不错，嗯 啊, 啊，然后除了这以外，我还在那儿吃过那老字号，应该叫 你比的像是个包子， 不是那个。 还是包子， 这还是包子， 还是 也是在大青花隔壁，那是老字号，因为基本上跟 独一处吧， 啊，独一处， 啊，独一处 商贸啊什么的，他们 那你这个儿也有点大吧？ 不是，维哥说的是那他们家炸三角 啊、哦， 哎， 真的生意 炸三角， 生意那个好哦。 对对对， 有一次就是约朋友在那儿吃饭、哦，真的溜溜排半个钟头， 嚯、 哦、啊，真的生意好好、嗯，因为基本上都是当地的那些、哦、居民朋友。 方庄那个 一家子一家 地区，它的那个是经济环境条件都比较不错，第一批商品房嘛，他那时候啊，那时候北京有钱人都买方庄的房 豪宅 啊，对对对。嗯 对房子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房子 啊、哦，你是要过渡到下午了是吗？ 你不是都甩站了吗？ 就是那一碗居边上有一个超市， 嗯， 超市里头就是有两个卖糕点的老、 嗯、 那个老字号，一个是、嗯、工艺府， 啊、工艺府， 一个是三宝乐。嗯 啊， 这俩就搁一块儿，我觉得特好，就是你就在一个地方 有中的有西的是吧？ 对对对，都能买着。 嗯嗯嗯，就是过去牛老师说那句话，就是什么萨其马喇嘛糕不够吃了有面包。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三宝乐的那个那叫什么名儿？就一个面包像那个火炬似的，像那冰激凌似的，中间有那个奶油、 嗯、羊角酥之类的吧。 不 是 酥的， 不是 不是不是羊角酥， 那个奶油 哦，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 小辣汁，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哎呦特爱吃、 那 个，那 叫什么来着？那是他们明星产品， 要么就叫牛角之类的那种，反正它就是里头加馅儿， 牛角是炸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它反正就是牛角形的或者羊角形的，然后里头搁着奶油或者有巧克力的，有 奶油的，对，有巧克力的，有奶油的，还太惭愧了，吃了这么多年不知道那叫什么。 一会儿咱查查，一会儿崇文门啊，咱还有一个， 哎，崇文门还有一家，对对对， 哎，怎么大方庄地区还 有没有还好多呢， 来继续， 还好多呢，你比如说那个老西安饭庄， 哦， 老西安饭庄是在那个一碗居西边。啊，那个还有，咱们不是老说贴秋膘吗？贴秋膘其实过去是主要是吃涮羊肉， 嗯， 啊，当然了，大肘子也可以，南北一家。出了蒲黄榆那站往东一点就是南北一家嘛。南北一家有一个酥皮肘子，我那年我们两个大小伙子，那时候我没到三十呢，我们俩人二十多岁的，然后吃一大肘子酥皮肘子。吃完了之后反正就有点走不动了的那种意思啊，本来还想吃那个要一个还要了一碗炒红果，说吃完了消化消化好促进促进，结果那炒红果都没吃下去，而且那会儿还挺便宜的，现在我估计得100多一份吧，但是这个量它就是炸过那肘子特别香， 嗯 那个特别好吃，但是虽然白长记白老师从那儿走了以后好多年，但是他那个肘子记忆犹新，而且那个不是很难做，就是一个功夫的问题， 就是费劲。 嗯， 哎，怎么说了这么多？当然我也饿了，我怎么满脑子想的全都是杨大爷那儿的那汆面呢？ 啊，汆面，你要是维哥，您家这个条件拿汆面来那个 贴 秋膘就不大合适吧？是吧？ 那什么好吃想什么嘛？ 啊，这。还有各种火锅，他那儿其实南城这个丰台地区主要 是。哎，我又想起来一个，就是那个安乐林路那路口有一个，也是开了好多好多年了，还变了一次名儿，就那炒肝赵记炒肝 啊、 嗯，他家那包子也是老肥发面，然后也是你喜欢那个滋着一块油 哦， 嗯，然后炒肝我觉得他们家炒肝我还是很喜欢吃的，炒肝贴秋膘行吗？ 可以， 嗯。嗯， 就我觉得现在咱们别按老令来， 这我能贴两碗。 贴秋膘就是， 那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个听着就特别贴秋膘，叫硬货。 货 啊，原来我跟他们 多亏不叫横货， 差不多就这意思呀、啊。他是做西班牙海鲜饭的，专做西班牙海鲜饭。 嗯， 原来跟他们在那个三元桥那儿拍过他们家第一个店，现在买卖做大了，然后现在在方庄也开了海鲜饭，这么大一盘，这么大一盘，你猜多少钱？就到别地儿 150 啊，差不多。 对吧？ 就很便宜了，很便宜了，啊，就是你，如果你要到西班牙餐厅，是都差不多嘛。 像150这种价格，你就不要让我们猜了。我刚想猜80，这直接150。 哎，说的，我这个也算在五号线，那有点跳 啊。 就是我前天在那个王府井， 嚯，跳的真远、 哎。但我就直接说这海鲜饭了嘛，我就怕我都忘了。 那说说吧， 就是那个 APM 五楼有一道炫味的，就是绚丽多彩的炫，味道的味。他家的那个西班牙海鲜饭也是那种状态，哎呀，我不吃，我不爱吃这个，然后我就给人一盘都吃了，就做的特别好吃，然后那个就是特别丰富，嗯、口感很 丰富， 内容也丰富， 内容对它也新鲜， 而且他那个做法就是那个咱们王府井那希尔顿酒店、 嗯、 那个行政主厨那王浩， 嗯、 他就主做西班牙海鲜饭， 嗯、 他的那个做法、嗯，但是可是比希尔顿酒店便宜多了， 哦， 啊，就挺好吃的。 有王浩做的好吗？ 差不多。 哦，是吗？ 差不多，哎，真的挺好吃的。 是不是王浩接私活了？ 嗯，没有，没有吧？我们一块儿吃的 啊？是吗？ 嗯，对对对。 然后在那条街上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喝啤酒的地儿，也是在那条伯雷美食街上， 就是兰特伯爵吧？就是也能贴就是大肘子，德国大肘子，对吧？ 喝啤酒， 对呀、 啊。我只在那儿喝过啤酒， 不是他那儿有餐呢、啊。 但是那德国肘子您吃得惯吗？配那酸黄瓜。 还有酸菜， 而且真的好大一个、 啊。对啊， 就是那天我是在哪儿？官舍 啊， 就是在那个三元桥那边，燕莎那边，然后那个使馆区那边不是新开了一片商城，其中那地儿就叫官舍、 嗯， 然后它一层开了一个德餐的， 嗯， 然后它就相当于马路对面不就是凯宾斯基吗？ 嗯， 然后它那个德餐就是，哎，真的。就是因为我去那儿就是喝杯啤酒， 嗯， 然后去那儿看边上俩小伙子， 嗯， 也就小，可能还没小胖大了、 啊， 但是身材要比他瘦多了。 啊、 俩小伙子、 啊， 要了这么一大盘。 不是哥，那之前那个岁数是为什么要提？ 我还以为比我胖。 没有没有，我就是说人上的那个量 啊。 那一大盘子、 啊、 真的太网红了、 哦、 那 明白明白、啊、 就是有肘子、 嗯、 然后烤的那个肋扇排骨什么的、 哦、 包括里的还有酸菜什么香肠 嗯 一整盘 嗯 一百多块钱当时我就说、啊、天哪俩小伙子真能吃得了 这 么多吗 是 真的就是一上来以后、嗯、俩人不干别的 嗯 先拍照 嗯 拍完了以后可能发朋友圈 嗯 发完朋友圈之后紧接着哎就我想到那事儿喂你什么时候到啊快点的得呼朋唤友 啊对对 吃不了 对 对, 对 我的天 哪、哦、才一百多块钱性价比太高 了、 啊、 太便宜了 对呀、 啊、 哎真的 那是 人民币吗你酒单是一百多吧 哎呦也有可能 你看、 哎、呀 是我觉得那个地价得多少钱 是啊 啊、 嗯、哎真的真的一大盘 要不 我觉得这样方砖可能你要是那个什么， 你说那个官舍，就他对面有一甜品店， 嗯、 就里边那一小角蛋糕58，最便宜， 这么贵了， 特别贵 哦。 但是确实挺好吃的啊， 嗯、 确实挺好吃的。 嗯、 每次但凡只要去，比如说去使馆办什么签证啊什么的，都得到那儿吃个蛋糕。 你都咬牙吃一块是吧？ 那是以前的事儿了，现在我是肯定不会吃了 啊。 而且就在那儿坐着的时候，你就发现旁边有好多，比如说。举签的 啊， 就在那交流心得 啊啊，吃点甜品 又没过呢、 哎、 啊，吃点甜品 吃点 幸 福一 下。 一下 那边一个蛋糕加一杯甜品，至少人均得到110左右， 哇、哦，真贵， 非常贵。 嗯、但是确实也好吃，倒是 确实好吃，确实好吃。 嗯 嗯，我要吃包子吧。 来，咱们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发的 啊。 卫东说：“提起小长城，满满都是回忆。80年代中期，我还在上高中。”最开心就是中午放学从甘家口骑着自行车去南横街吃卤煮火烧， 哇，真远， 太香了、 嗯、 当年陈老爷子还健在，哇、哦 嗯， 精神矍铄， 嗯， 特别好。然后另外一位朋友 Leo 说了，去年立秋的时候，我妈做了一桌子的素菜，我问妈贴秋膘拿什么贴呀、啊？她指了指干煸豆角说这儿呢好吧、 嗯、 哎呀挺好还有一个有问问题的、 嗯、 咱也提前跟大家说说好不好大齐说了能推荐一个好吃的大豆包吗特别想吃就不是要那种柳泉居的那种细豆沙的特细的、 哦、 他要那种就是 有颗粒 有颗粒感的豆馅儿的 自己弄的 那个什么宫门口 宫门口馒头 馒头里面他们 方庄我记得还是天坛那边就有一宫门口馒头 他家那个豆包我特爱吃就不是那种特细、 嗯、 特腻的那种沙沙的那感觉 嗯宫门口挺好的 哎呦又饿、 嗯、 好饿 来吧咱这样先放两条广告啊我们稍缓缓继续在这一片咱再待会儿因为好像好吃的还没说完呢是吧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20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 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才看了一下那平娃三宝，咱还没说呢吧？ 对啊，平娃三宝没说呢啊、 而且现在好像他，因为前一段时间正好我一朋友去了，现在种类好像又丰富了， 是吧？ 他的烤就是烤的种类又丰富了。原来好像比如说是半个柜台，现在是两一个半柜台全是烤的，好多东西都可以烤，还不错。还有别的吗？ 有， 来， 那边还有一个烤全羊，叫羊大福。 哦， 啊，这贴秋膘嘛，就特意说一下。 对，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黄焖老灶。还有那个重庆火锅那个山城辣妹子，而且那边是有两家店，一个方庄桥南一家店，方庄桥北一家店，两家店我都吃过， 一样吗？ 一样啊，一样，确实一样，就说明那边人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一个地区两家店，然后 还有啊， 俩喝啤酒的地方，贴温秋膘不是得喝点吗？ 是， 蓝特伯爵， 蓝特伯爵算一个，还有俩，我看他是最近开俩精酿，一个叫集合精酿啤酒超市，就跟那个有点天堂那个意思，但是比那边便宜，就是方庄这边美食多，所以这种东西它就才会冒出来。还一个叫方庄调皮精酿酒吧，都是喝精酿的，我看那个评价都不错，就说明现在精酿已经打入大方庄地区了。 哎呦，挺好。好， 我在那附近还吃过一个湖南菜。 哦， 就是那个原来那个岳阳楼是湖南的吧，岳阳大厦。那个驻京办原来是，他那个一楼二楼，二楼是包间。我在他们家吃过那个，就是两种色剁椒鱼头，我觉得那个拌面、泡饼都特好吃。然后还有臭鳜鱼。 哎，对，他那边有杨记兴。 对，杨记兴也在那头。然后他们家还有好吃的那个炒青菜，就是那个红薯叶子，就挺少见的吧？红薯叶子，我觉得那特好吃。 刚才还说包子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还是幸福满满。 对，好不容易有个泡椒鱼头 啊，你总得清一下口。 除了主食就是素菜， 剁椒鱼头啊， 不是是夸你了， 大鱼头， 两个色的 啊， 拌面特好吃。好，这个还有什么遗漏吗？ 差不太多了吧，要是想起来咱们还可以调回来。 那个还有好嫂子。 好嫂子，对。 好嫂子最开始我吃他们家刀削面，后来给他们家拍完片子我在这儿，他们家最著名的明星产品是他家的那个酱猪蹄儿。他那酱猪蹄儿他不是在那个石景山有一个店嘛，然后那个店可能就是有点大，厨房很大，跟着生产那个酱猪蹄儿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拍的时候，竟然有一个车来拉着一个单位。 咱先进广告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认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块钱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您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今天呢，咱们继续沿着地铁五号线从南往北走，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方庄大区，也就是宋家庄啊、刘家窑啊、蒲黄榆啊、天南东门，咱其实还没走那么多， 没有 还没到， 还没到。 而且，上次咱不是说还让我添加一点，这附近关于博物馆一类的地方吗？ 对， 有一个地儿，蒲黄榆一直往西，北京景泰蓝场，可以进去参观。 哦 啊，你像那个怎么掐丝啊，怎么填那个珐琅材料，能体验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看来着，人家工作的环境开放，而且呢，可以买景泰蓝的那个纪念品啊，工艺品啊。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现在每年他都春节的时候他有景泰蓝庙会。 嚯、 而且最有价值的我觉得是那些70年代那些出口外销的那些老不是回流的，就是当年他库底儿，他现在也清仓的、他一些70年代做的老玩意儿，哎，这个东西这些东西 还有呢。那得 那某宝上卖的不便宜，但是景泰蓝场还是可以。 多少钱？ 你看 什么东西？买一火锅多少钱？ 啊！ 我特想弄一景泰蓝那样。 那您自己看去吧，我这个消费水平啊没达到，没敢。 我约吗约吗？你比如说买一镯子， 买一镯子100块钱之内。 70年代的。 对啊。 那还行、 你像 70年代的工艺。 不，真是70年代的 啊，不是。啊、 真是70年代的，啊！ 那、哪天你去，咱俩一块儿。 然后我记得， 然后我请你吃小长城， 行， 可以吧？ 看看我那锅子买没买吧？没买我请你，买了你请我。 哎，好。 那附近还有一个地儿可以去转，有个叫百工坊的地儿。 对对对， 那百工坊我也是前一阵去看了，以前老路过没进去过。那次进去看看，它有很多那个中国非遗传人跟里面现场制作一些东西。那天我去的时候，看见那个做那个叫什么琉璃， 就是玻璃料器。 对对对，做料器的那个北京料器， 那 个 琉璃两回事儿啊。 对，它是料器，我 说错 了，还是不太一样。我还专门问那个人 了。不，我告诉你这个什么叫料器，为什么叫料器？是因为康熙年间从比利时还反正就欧洲那块进口了一大批的这个玻璃料，所以过去写内务府造办处写就是是德国什么什么什么料，玻璃料，所以呢就后来咱们就管它叫料器，就是琉璃也行，玻璃 行，好像不太一样。 不， 那个 这个来源 做那个料器传人的那个，我那天看了以后，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他说的是他们家口传的，但是咱们这个是有档案记录的。 他还跟我说了两个什么不太一样，但是我是实在记不住了。然后呢，他在现场那做，你可以现场点，你要做什么，他就给你做，也不贵。我看我去的时候有一个客人跟那做了一对小猴子，可能是过生日嘛，要做200块钱，连包装， 看多大， 就这么大。 就是挂件嘛， 对，做、还做那个小树、小盆景儿， 对， 就非常漂亮。 因为我是在那个景泰蓝场买了一个景泰蓝的花盆儿，就70年代工艺的、那个有 花了多少钱？ 几百块钱吧，500吧。 那火锅也不会太贵， 这么点的小，这 么 点啊，就工艺的工艺品。 你买个小火锅。 然后呢，我其实我一直打算去那个就是 百工坊， 嗯， 然后呢配一个料器的花儿。你像过去宫里头的很多工艺品，它当然它不是料器的了， 是是， 它好多都是宝石、玉器什么的，就是那种景泰蓝的花盆，然后里头，弄一个那种料器的花儿，一直想去配一个。 那咱们一块儿吧。 啊，可以，小长城啊， 我、哎、 好好好， 我找着我这人叫刘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料器传承人。 这是那男的吧？ 对，是 他们家 叔、 他们家、他们家老太太，我 见过。他妈妈是他上一辈的传承人。 哦， 你看他现场做的这小花都可漂亮了、 就是要配，这就是料器花。 他还有那个渐变色， 这都是玻璃做的呀。 对，他现场 玻璃料 器， 哦呦， 他现场有一个加工的地方，现场给你烧完了以后，就他自己怎么做，拉呀、吹呀什么的， 很漂亮， 对，很漂亮， 是很漂亮。 嗯， 好了好了，咱不看了， 来来来。咱们也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当然其中也有询问的，咱们之后咱们说。 哎，先问问你这个行吗？ 哎，来 啊，酋长说了，威哥，你刚刚说那喝啤酒100多块钱吃香肠那叫什么？ 你很关心啊，你就是自己寻个价 啊，因为刚才看了一下价是吧？ 对对对， 没事，可以 价格不太对、啊， 可以多叫几个人一起，大家一 AA 就没多少钱。 哦、对，维哥说的是 人均， 对、 哦、 人均， 特别好的， 就在燕莎桥边啊。好，那个冰色创想说，我老公超爱吃小肠肠，我第一次吃卤煮就是我老公带我去的，但是吃的是宣武门那家的 啊， 反正确实是好吃，确实好吃，啊。 嗯，还有说这个刚不是有问豆包的吗？ 嗯， 这个小丁喵喵说了，大豆包在首体南路新世纪饭店开的一个叫六味酱香屋，里边卖的自制大豆包特好吃，豆馅就是饭店自己求的 啊。 哎，不错不错， 尝尝 啊。另外呢，关于方庄也有朋友在推荐，黄红建说了，城际京城海鲜。啊，是不是在那儿我不知道，反正人家发了这名字不错。另外呢还有这个 利剑 啊，利剑， 嗯，他说方庄好吃的还有在方兴园三区有蜀风楼豆花庄。 哦，还有苍鹰说玉亭桥那边马路边路西有一个叫金明基合众烧烤，店面虽然不大，但是好多文艺界的人士都去那儿吃。 哎，我突然想起他说玉亭桥、我突然想起玉亭桥前两年还有一个， 前两年， 就是这一两年吧，这一两年还有，我还听说有一个北京好像唯一了吧，红焖羊肉的馆子， 是阿兰吗？ 不一定是唯一的吧？ 不是唯一的吗？ 啊、 反正就很少了 啊，对， 很少、 就是、很少， 在那儿有一家，在那边有一家。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走到那应该是虎坊桥。 啊，虎坊桥也有 啊，那边有一个 啊， 因为那个开车就在我右手边，就开始红焖羊肉 啊， 我开过去了，我真是要不是晚上要干活，我真想进去。 我那天也是，就是从那儿路过，然后呢，在看到那儿就玉亭桥附近，玉亭桥应该是东啊是西我忘了，是反正是马路南、就方庄那片， 好像就叫阿兰菜馆 是吧？ 他门口有一牌子专门挂着红焖羊肉 啊。 在阿兰菜馆也好多年了， 是是是， 嗯， 你们吃红焖羊肉的时候叫上我、 嗯， 我可以稍微跟你们辨别一下。 哦， 哎， 那你说，因为你作为家乡菜，你觉得现在在北京哪儿吃最好吃？ 红焖羊肉、啊。 对。 那你怎么辨别？ 这个说句实话啊、 嗯， 就是如果按味道来讲的话，像河南大厦的， 哦、 包括像金狮林的，都还不错。味道啊， 这不是专吃红焖羊肉的， 对，不是专吃红焖羊肉的、专吃红焖羊肉的，说句实话我也没找着一个地儿是专吃红焖羊肉的、没找着啊、可能有的话如果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反正这俩地儿呢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忒了贵 啊，是 性价比忒了低。 哎，北三环的那个也贵吗？ 一样啊， 它都 都是 一 个地儿， 一个地儿嘛， 都是一个地儿、 统一 就是那么一小盆儿、 嗯、 180还是200多，反正我觉得太贵了，非常之贵， 回家自己做吧。 自己做还真做不出来， 做不出他那汤味 来。 他那个酱汤的那个、那个味儿还是挺浓的。 明天以后，这雨季一过去，就该吃这个， 嗯， 对吧？ 对对对， 要不这样吧， 嗯， 那个我找吃羊蝎子地儿， 哦， 那我找红焖羊肉， 可以吧？ 啊，行行 啊， 你呢？ 啊，我再说，我想想，我想想， 这么鸡贼， 关舍吧。 啊 然后赵导呢替咱们排队去买包子。 哦， 这 那哥那官舍，咱们是不是人均一下？ 来来来，咱们哎，大方庄地区还有吗？要说的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嗯。那咱们往天坛走走。 嗯， 好吧，天坛磁器口啊什么的。 对对对，这就是天坛周边了嘛。 对， 嗯。 天坛周边可说的还挺多的， 对呀、 啊，对呀、 啊， 对不对？ 像南门， 南门 那一堆、 啊， 对呀、 啊，还有它的算是西南东南角那边， 嗯， 叫就那个大油条，叫什么来着？ 大油条， 大油条， 油条倍儿好吃，怎么名字挂嘴上？ 煤铺， 三个字呢？ 我就知道，反正老袁奔那那喝豆汁儿去， 就在 老磁器口， 就在那个原来的情谊草原。秦义草原继续往南走、 哦、那远了，那你说那那不是天坛周边了、 哦、 那东二环了，那都啊， 光明桥周边， 光明桥 哦，光明桥周边 啊, 啊，你说那不是龙潭湖那边吗？ 万柳园 啊，对对对对对对、 啊、 那也算吧，也不算太远。 第五幼儿园，五幼那附近， 对对对，我曾经溜达过 北空大院， 对对对，就从那儿直接溜达、 嗯、 先从南门、 嗯、 吃完了之后溜达到万柳园，那个吃的油条， 那你还是瘦不下来。 最后两个， 那你吃什么都香，你饿了， 哦， 还 是 挺远的呢。 到 了情谊草原，那油条是好。 走到了情谊草原，我还吃了两个烤串呢。 呵， 走了这么一大圈， 是是是是是，辛苦您，辛苦辛苦辛苦， 挺好的，挺好的。啊，来你们说说， 我来，我来一个啊，那个花市大爷灌肠， 嗯， 啊，不是搬到那个哪儿去了吗？法华寺街那儿啊，然后御膳饭庄，天坛北门。 北门 那、啊、电影法御膳饭庄， 嗯， 前两天还有人说，一朋友跟我说他们家是谁家亲戚办婚宴在那儿吃的，就是专门做就是南城的这些老字号做的这个宫廷菜。 哟、嗯，那他那儿应该挺大的， 挺大的、 哦、 门脸看着不是特别大，里头还是挺大的 啊。而且呢，四大抓炒，抓炒里脊，抓炒鱼片，抓炒腰花，抓炒。哎，抓炒什么？抓炒虾， 抓炒虾 啊、基本就那儿能做全，啊，这他好像也在他那儿，他起码菜单儿能做全吧，有一些东西做的还是不错的，当然，我觉得跟一般的宫廷菜的水准差不太多，但是这四大抓炒我觉得值得。 我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是那个酸奶馒头，他拿酸奶发酵的那个， 啊、 对对， 没吃过。 就特别甜，它是拿酸奶发酵的、 啊、 一个大馒头，这么大个、 啊、 就是烤馒头吧，也就算外面还有点焦焦的、 啊、 我正好配你四大抓炒上四个菜吃个馒头刚好。 他说的全是主食， 我一看一个看我、啊、我赶紧 是就还行，但是他们家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味儿偏厚一点啊，比像什么仿膳呀、啊、包括一些厅里馆、啊、我感觉味儿稍微偏厚一点， 嗯 嗯 嗯 嗯，因为有一个菜我吃完了叫直接叫的苏打水儿， 哎 啊，但是其实手艺还是不错的，手艺还是不错的啊。变法这个叫御膳饭庄边上是那个老锦新的豆汁店， 嗯， 过去这个南边这个老崇文的这边人喝豆汁儿，也不是去锦芳，也不是去老磁器口， 嗯， 去的就是这个锦新豆汁店，就是前几年恢复的这么一个算老字号吧。然后他那个北门那不是就是老磁器口豆汁店吗、 嗯、 老磁器口豆汁店好，据说他们家原来就是从这个锦新豆汁店出来的 哦， 啊，他其实是一脉的啊，当然他们家现在买卖越做越火，这个分店也很多，但这不是老店嘛， 嗯 嗯，我记得那一年我去那儿一人去喝豆汁儿，看一个就是这个一个是爸爸带着一孩子特别小的抱着的孩子，然后让他喝豆汁儿，哎，那小孩就愿意喝，人边上人说这是北京人这个，哎，你就是感觉那个这种文化的这种传递， 嗯 啊，就是还是在这种地方 血脉当中都是那种味儿， 对对对，我小时候也是、哎、 血脉当中可还行，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小时候我第一次喝豆汁儿我就爱喝、 啊、 然后我姥姥说你看，哎，他还真爱喝这个东西啊、 哦、 是咱家人， 但是我觉得就这特别奇怪，就是我小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家人都喝豆汁儿，可我就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喝的，后来忽然有一天我就觉得，哎，这我就特想喝这个、 嗯、 然后我就凉的也能喝热的也能喝，就、 嗯 就是好像被唤醒了一样的感觉，但是从小没有人，我家人没说你喝这个，没人跟我说，但是好忽然有一天你就能喝了、 嗯、 我一直在教育我儿子吃辣椒麻辣火锅、嗯、这怎么培养都不行， 这就得自己找。 嗯， 真的，我也是小时候第一次喝的豆汁儿、 嗯， 当时觉得也挺好喝的。 嗯， 当时我觉得我记忆中的应该是酸酸，我当时应该六七岁。 嗯， 当时我舅舅特别爱喝豆汁儿、 嗯， 他是从小就喝。 他喝热的，喝凉的。 哟，这我倒真记不清楚了。然后呢， 他就记着那舅舅汽水的事儿了。 啊，那是另一个舅舅。 啊，另一个舅舅、哦、 买汽水的那是一个舅舅、 啊、 那个是另一个舅舅、 啊、 那个舅舅在银川 啊， 所以他也不经常来北京 啊。 有一次在北京开会， 嗯， 开完会之后呢，就带我们到那个 东 单的再往北那个叫什么 龙 福寺、 啊、 龙福 寺，对， 龙福寺那边有一个是 就龙福寺小吃啊， 白葵 啊，白葵， 对、 啊、白葵上面不是 宽街那儿了， 对，他不是有那个包间嘛、 嗯、 我们就在那边吃的、嗯、专门让那个老板 喝豆汁还要进包间， 不是人家就是吃大菜的时候要想豆汁儿， 对对对、 嗯、 然后专门让老板给买的豆汁儿， 嗯， 因为跟老板熟嘛，买的豆汁儿，然后呢、 嗯、 我就看我舅舅一碗一碗的喝，我当时就说、 嗯、 我也要喝、 嗯、 我就拿起来已经喝了、 啊， 而且据他们说，据我妈妈他们说，当时没有任何反抗的，因为就是没有任何的异样的感觉、 嗯、 觉得还挺好喝的、 嗯、 还挺享受这个滋味，但说句实话我都不太记得那个时候我喝豆汁是什么味儿了。 嗯， 但是我可以解释一下 啊， 就是小胖喝那个觉得还行， 嗯， 如果要同时左手是一碗豆汁，右手是一瓶北冰洋， 那必须北冰洋、 啊、是 所以我推断我舅舅肯定喝的是凉的， 哎， 是不是？ 肯定是， 要不我热的估计可能不会觉得那么好喝。 嗯、 热的， 嗯， 我完，完，这喝不进去，真的。 好吧。 那我觉得那个豆汁还是现在跟小时候喝的不太一样。小时候你喝豆汁你不会有饱的感觉， 嗯、 现在你豆汁喝两碗就饱了，它里面有那个面似 的。是 的， 是的， 嗯， 好好好，来。南门这儿还有要说的， 天坛这儿还有一个， 嗯， 就瓷器口， 啊、 就是锦坊小吃嘛。锦坊小吃对吧、 哦、 我到瓷器口我觉得唯一可说的就是锦坊小吃、 嗯、 因为我原来去票房每礼拜就现在叫东城第二文化馆、 嗯、 就是先坐五号线到瓷器口啊、喝个豆汁吃个烧饼然后吃个窝头贴饼的之类的，就点咸菜来个再要份奶油炸糕， 饱吹饿唱吗、 嗯哎、真的亲真的不得不佩服你 啊， 你一个北城人 啊， 涉猎的方向真远， 是是是是 是 不要跟自己的那个想法抗争，你就搬南城来住吧。 对呀、啊，我还得再买房，多贵呀、啊！ 那也比北边便宜。 我单位在北边， 啊、这倒也是 啊。 是 上班多大点事儿？ 这闲篇待会儿再说啊。那个，就是说、啊、这个。我就喝这个瓷器口这个什么锦坊小吃豆汁最多，而且呢我觉得它是你甭管是说它有多不好谈不上，多好我觉得也可以的了，可以的了，而且呢嗯就是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也便宜、 嗯、 而且你在那儿还比也吃的也比较丰富，而且呢嗯你在那儿喝豆汁呢是不是特别是过年期间你还能买他那儿元宵、 嗯、 那元宵那时候都排长队， 对对对， 你在那儿买着不就完了吗， 是 啊、 嗯、是那倒是，来吧， 现在也有意思啊，这元宵其实你现在去买也能买着、 嗯、 但是就没有那个 时应 时 当令啊， 对 吧， 我前两天看月饼都出来了呢， 对对对 对， 现在已经开始逐渐上， 我已经买了一块自己尝了尝了 啊、 哦、你还能买一块月饼， 那你要买几块啊， 现在可以、啊、 现在都是散装的盒的还没出来， 对、 哦、 可以， 对、 嗯、 这个老曹说了，说那个哎今儿讲五号线我能不能外插一句，推荐一个中关村清华四季青这个范围内的烤鱼店行吗，咱琢磨琢磨，先进两条广告好吗，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先回答一下老曹的问题，人家想吃烤鱼了。啊， 嗯， 先中关村啊， 对， 五道口啊。 但是他说的这片还真的是挺大的了。 嗯、对对对， 好多选择呢，巫山烤全鱼， 嗯， 就是老字号，还有那个 江边城外， 江边城外， 嗯 嗯， 挺多的。 你像江边城外，我看了一下，有 好多店、 啊，五道口有一店，有一家店，中关村有一个欧美汇店， 对对， 然后那个金源也差没有，是万柳华联 啊，万柳华联里头有一个， 对 对 对， 嗯，这个。四季青，如果您要往那边走的话， 嗯， 它倒不一定是烤鱼了，但是它那儿的鱼的做法有很多， 对、 嗯，叫丹江口渔村， 对、 嗯、啊，那里边的整个环境也还不错，而且能吃的那个鱼的种类也比较多，什么应该是翘嘴鲈，还是那个应该是怎么说，反正那个清蒸的，哎，翘嘴鲈挺好吃的啊，它跟烤鱼就完全两个感觉了，而且呢价格可能也就翻倍了， 嗯 啊，如果想吃点新鲜的可以去那边尝尝、 嗯、 啊。还有这个旭志也说了，天安北门的瓷器口那个豆汁儿还算说得过去吧，不过我最喜欢的是让同事帮忙买那个北新桥的豆汁儿 啊，北新桥那二条那胡同里那个， 对、 嗯、那是生的， 那是个绿豆淀粉厂、 嗯、 哦、 嗯、然后它生产绿豆淀粉的时候的副产品是豆汁儿， 哦，还有那个这个苍鹰说了，我儿子啊两个月抱着奶瓶喝豆汁儿， 哇、 哦、结果呛着了， 嗨， 那小孩不知道自己喝的什么 不是，他习惯这个口味之后他长大了他就童年记忆了，就 是的是的 啊，是是是的，伟哥 这喝热的喝凉的呀啊，喝热的呀凉的能忍， 那这温度应该问你行了，天坛咱们那儿可以过了吗？ 啊、可以 过 了， 可以了。 咱接着往下走呗。 啊， 天坛的下一站就是瓷器口了。 啊，不是不是，瓷器口不是说了吗？ 崇文门， 那就、 啊、崇文门， 崇 文门地区。 那崇文门就、可说的比较多。 但是崇文门其实咱们说过 好多次 好多次了，但是咱们就查漏补缺说一下， 行行行， 可 以可以可以。 啊， 给你50秒的时间。 啊，就50秒吗？ 也50秒， 来不及了。 他又要进广告。 然后说，我先说一个啊。 行。 那个马克西姆蛋糕房， 哦， 过、 嗯、 下一个 啊，俄夫人， 哦， 他特别喜欢那家，你都说了好几回了， 哦、 俄夫人。 哎，不过俄夫人虽然有人褒贬不一啊，但是俄夫人确实做的还不错。 对啊， 就是从市面上平均的水平来讲，做的还不错。 是吃俄餐的吗？ 就不是吃鹅，是吃鹅哥，没有餐 鹅， 不是不是，就 鹅 有鹅肝，有鹅，有烧鹅，就 烧鹅， 全是鹅啊。 还有时间呢 啊， 俄夫人也可以过了， 孔乙己、 哦、孔乙己可以 啊，孔乙己是吧，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啊、好吧， 咱们先进广告，一会儿接着在崇文门这儿待着，如果大家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聊一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这坐地铁就是快哈， 嗯， 一下就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啊！我们刚刚已经走了好多站了、 嗯、 啊，天坛、东门、瓷器口，我们也都说完了、 嗯， 目前停在了崇文门。 是， 崇文门好吃的挺多的。 嗯，除了马克西姆啊、俄夫人啊、孔乙己啊，还有什么？嗯、 最近听说要有一个老字号要重开在崇文门。 哦， 翠华楼。 哦 啊，这个是东城区的这么一个，应该说是最著名的老字号。 嗯， 40年代末接东兴楼倒闭之后，他开启的这么一个两厨师长嘛，开启了翠华楼，当年是叫集鲁菜精华于一楼嘛，要重新开，而且呢，下的力量比较大，我已经看他们那个装修图片了，很现代，不是像咱们印象当中老字号那种。装修风格不太一样，我觉得我看了之后觉得有点淮扬府的那个意思了。 啊、真的、啊、 对对对，挺下功夫的，挺下力度挺大的。 天哪、 嗯、 那一定在那片是一大亮点。 对对对，而且呢扶持力度应该也比较大，因为这个确实是翠华楼是咱们国家第一批公私合营的， 嗯， 这老合营户就保留它原有的那个当年的这个传承以及人员结构等等的、 嗯、 就是为了让它保护它更好的发展。 嗯、 那么这现在重开，因为可能是王府井那个地区不太适合那个翠华楼这种店的生长发展，所以它 说它的体量可能在那边 蛮合适。对对，那边可能游客现在跟原来的完全人口结构不一样了，所以它现在在崇文门再重开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 是 是吧， 是 嗯 是。然后还有老字号，比如说像什么 便 宜坊啊，嗯、 便宜坊那是原来总店嘛， 是 便宜坊集团凭什么就在那啊？对对， 嗯， 然后还有天津老字号桂顺斋点心铺子啊，清真的，进去就是香油味浓重、 嗯、 啊，就是那老点心铺子那个感觉。嗯、 三宝乐， 对对对对，三宝乐，新桥三宝乐， 对，你最爱吃的， 我刚才查了吗？那个， 哎， 就是、 先停一停，等会儿再说这个 啊。 有一特着急的事儿 啊， 有一漂亮的姑娘。叫什么我们不说了 啊， 人家快到方庄了啊，吃油炸大肘子在哪儿？ 南北一家， 就叫南北一家。 对对 对， 哦，好，人家叫酥皮大肘子啊， 酥皮肘子， 哎，酥皮肘子，来来来，继续，新桥 啊，三宝乐，不是刚才咱们不是在方庄那边说起这个吗？啊、到底叫什么？你们都不信？ 叫牛角， 对，奶油牛角和巧克力牛角， 哦 啊。对吧？三宝乐、 嗯， 你们小时候吃过那个牛角面包吗？ 吃过， 就是两个角的 啊，对啊， 那是炸的， 不是，不是炸的， 都是 烤 的，烤的面包都是烤的， 嗯， 烤的， 可能各地方做法不一 样，炸馒头片吗？ 你那是按油馍头做的吧？ 那真是炸的 啊啊， 真的 炸的不能叫面包吧？ 但是人家叫的就叫牛角面包 啊 啊、哦，反正它是炸的。 因为我小时候那 时代太久远了，记忆可能会有偏差。比如说维哥又记不得那个豆汁儿到底什么味儿啊什么的，记忆会有偏差。 维哥记得都热的，我已经 他就记得热的，记不了的。 嗯， 来吧，回到三宝乐，回到三宝乐 啊，三宝乐、嗯，这个是精品 奶油牛角小生， 嗯啊， 奶油牛角。 啊，对，奶油牛角、巧克力牛角，这我最爱吃，就是、 嗯、 还有那个奶油条子、巧克力条子， 嗯， 就是中间加那个馅儿的那种，嗯， 还有加香肠的那个也特好吃。 加香肠的我觉得一般，我爱吃的奶油的 那个特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感觉 啊。 嗯，我也是第一次可能来玩的时候，就是去那儿买的那个、 嗯， 一个是就那个牛角中间带奶油的， 加奶油的， 说怎么能给的这么充分？ 嗯， 哎呀，这个奶油从。原来吃奶油呢都是一头一尾， 嗯， 就是原来小时候吃啊、 嗯、 就是一头有一个奶油，而且还是硬奶油、 嗯、 还不是那种软奶油、 啊、 咔啪咬完了，中间是空的 啊、 嗯！你噗一吹，那头那奶油可能就吹出去，当飞镖使 啊！这就是 就能吹出去， 就是专门抵制这些说相声的演员，然后说你们第一口没有馅儿，第二口馅儿过去了，哎，人就在两头。 我提一个问题啊，吃这个奶油牛角面包，你们先从哪头吃？因为它一头是封一，另外一头都贴了一张那个纸，小蜡纸片。 哦， 你先从哪头吃？ 我 肯定奶油丰富的地方啊， 我从细的开始吃 啊。还真是不一样哎！ 你看， 我从细头开始吃 啊， 就贴着那个反正我也扔啊，我就是跟竖着吹喇叭似的，从底下往上吃，因为我喜欢把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 哦、那咱俩就是正好相反，我是先甜后苦， 先吃好吃， 你是先苦后甜， 哦、对, 对, 对对对， 是吧？就 一样，不一样。 嗯， 这个性格不一样， 是好久没吃那个了、 嗯， 热量太高。但是确实好吃， 是好吃啊， 嗯，好吃极了。 嗯、我就对这种，其实就是瑞士卷的变形嘛， 嗯、 啊，我就对这种瑞士卷特别特别喜欢。 我们小时候觉得这就是最好吃的东西， 对， 就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 尤其当你现在吃了好多所谓的健康的奶油也好啊，什么奶油就好像味儿不太足，又有点奶味儿，一点点奶味儿的这种奶油之后，你再吃到这种重油。看似不太健康、 嗯、 但是你一吃哇这才是奶油的味道就是这样的 就特满足 不我觉得这就这个最健康 嗯 人的健康首先要心理健康 就 你吃完这个就才、嗯、才高兴嘛 我一直也是秉承这样 是吧 但是好歹我们也是一个对吧 啊 我们要推广健康的这个理念 啊 对但我在这方面是以身作则的 啊是吗 这还不能说明什么 啊那倒是那 他就知道了、 啊、 就不要学他就行了 嗯 然后那个崇文门那儿有一个功德林， 嗯， 对，功德林， 对，功德林也是老字号， 嗯， 嗯， 冬菜包子， 对，冬菜包子是必须要吃， 因为前， 我其实没想说这个，你老给我往那个主食那儿带，我想说他家有一个菜叫十八罗汉， 啊是， 嗯，然后因为就是这包子也好吃，冬菜包子也好吃。 这不是维哥说了，你不光是主食，你还有素的， 对 呀、 啊，素的，嗯， 还真是。哎，那有一个那个烤鸭，那个 除了 便宜坊那儿有一个玉石1416 啊，对， 在那儿、 哦、 那个三楼，国神开三楼开店，电梯一上去就是。 嗯 嗯，对， 还有，鸭子嘛，刚才他说的是烤鸭，八宝葫芦鸭，咸亨酒家 啊、 哦， 咸亨 酒家那八宝葫芦鸭，哎呀，确实是好吃。 北边也有一家店 啊啊， 就和平里那边。 啊，对对对对， 三环外嘛， 对三环就是三环边上 啊，就应该离中日友好医院比较近， 也是五号线上吗？ 是 五号线周边， 是啊， 嗯， 还有吗？ 五号线真是挺有意思的， 对啊，它就贯穿南北啊， 贯穿南北， 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是跟朋友去的，他们家东西我吃的不多，但有一个印象是有一个啤酒坊，就是也是喝德国啤酒的， 嗯， 在崇文门吗？ 对，崇文门那个，对，在原来那个比利时大使馆旧址的那块儿。 啊，我知道，我是紫金宾馆那块 儿。啊，对，差不多就那地儿，就完全就那个方向，十字路口那个方向。 那你都说在紫金宾馆了，你还可以说那个天津菜叫奥华。 啊， 奥华。边上吗？ 哦，越来越偏了，越来越偏了。 是，不要再偏了啊。 没事，下了地铁弄个小黄车，骑个自行车。 柯立淮阳村。 啊，柯立淮阳村、 啊、 是，还有鸭儿里脊在那儿有店 哦 啊，然后还有那个江户前， 嗯， 这都是可吃的东西， 嗯， 对吧？ 嗯， 很不错的。 好了， 当然那边好吃的还有很多，因为以前咱们说二号线的时候都说过， 对 对 对 啊，包括那边吃 交叉的嘛， 吃海鲜的、 那个、 早茶的地方啊， 嗯， 然后包括那边还有梅州东坡呀， 对对对， 哎，好吃的太多了。 嗯， 行，咱们从崇文门往东单方向走走呗。 东单方向前两天也刚说过，但是咱们现在我觉得东单应该把。那个哪儿，灯市口那儿算上 可以啊， 对吧？ 可以， 灯市口那儿。 四季民福，它最早的一个店就在那儿。灯市口那个，就在灯市口那个有一个挺宽的，原来是个胡同，现在扩开了。 嗯， 不过真的他们家好火呀。 嗯， 对。 你想周末的时候我路过哪儿？路过工体。因为它不是工体也新 开 了， 工体 开 了一个， 就 有一个巨大包间的那个地儿。 啊，反正我就路过嘛。 嗯， 我一看门口，我天，好多人排位子。 对对对对。 哎呦我天！我说这， 啊，不光工体，我本来我是四季民福，我打算搁东四十条那儿说，不是， 嗯， 就那个叫张自忠路呢。 对， 嗯，啊，那我上礼拜去那儿排队来着。 哇， 哦！啊，我多热的天儿，上 排了多久？ 我排了，我到那人已经排了半个小时了，然后后来又排了半个多小时在门口，那就是一个多小时呗，那就是， 嗯， 而且是四点多排的啊， 嗯， 嚯， 四点多排的，六点，四点多排的，对，五点多，五点还是五点半吃上的， 啊， 嗯， 那家故宫那个店也是， 就是人家就是一看，人家从故宫出来三四点钟，然后一看故宫那儿全满了，那排队无望，然后跑到那个张自忠路那儿， 想到哪儿都一样， 对对。对然后，但是其实故宫那个队还是更长一点。 嗯， 对，反正 前门店不是也是吗？ 我三点多去，我就想没人吃了，结果一去，我拿一号，前面八十多桌。 嗯， 就 挺好，挺好。 我觉得这个可以学习一下这个开饭馆的理念，真 是。 是， 但是说到吃鸭子呀，其实我们原来也推荐过， 嗯， 去海天阁。 那海天阁， 海天阁 老师的那烤鸭， 海天阁的鸭子，我着实是要比那个，我觉得是高不止一点点的。 嗯、 那边的那个鸭子，确实我比较推崇，很好吃。 嗯， 而且就是自己去那儿吃的，就觉得哦，非常棒，而且也很讲究。每个片鸭的师傅给您片的规规矩矩，我去过三次， 嗯， 几乎每次都一样。 哦， 就是我，比如说去别的地儿啊，咱就不说名字了，它可能会有差别。就是可能您赶上这师傅不错，您可能吃的还行，但是下一次呢，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别，可能师傅换了。你第一次碰见一个，哎，这个骗的这个主厨，但是呢，第二次可能骗了一个刚刚的学徒，刚学成的， 嗯， 可能稍微有点差别。我去那边去了三次，依然都是每次都非常惊艳。 我觉得重点的。片鸭师不是特别特别重点的，主要是鸭坯。 嗯， 袁老师那鸭坯和 怎么挑？ 对，和一些别的店，他是有自己一套理论的。 而且现在很多说是在那个烤鸭店吧，他确实是希望秉承自己更健康、少油的那个观念。 嗯、 鸭坯都小， 嗯， 不够肥，所以烤出来你烤鸭嘛，特别挂炉烤鸭就是半煮半烤半炸，因为那个得、 哎、 你得把那油烤下来， 皮下脂肪去炸那个鸭皮， 哎、 然后里面放的汤去煮里面那个肉 啊、 嗯， 内煮外烤， 对， 它就得还是鸭皮要大一点， 对对对， 嗯，吃着才过瘾一点。 嗯、 这也算五号线， 不是 没有 这不算， 就是从烤鸭聊出来、 啊、 说了烤鸭。 嗯 然后聊了一下比较推崇的烤鸭店、 嗯、 啊，你看擎天柱说了，牛角一定得买两个，一个从西头吃，一个反着吃。 我觉得这个生活太圆满了。 那还吃饭吗？还吃晚饭？ 这不就是饭吗？ 啊， 这属于甜品 啊， 这哪算饭、啊？ 这就属于你在往那边走找饭馆的时候，先拿它点 点 吧。 哎 哎， 反正我 是见过我吃甜品是吧？ 哎， 哦。我是那个，因为去找冯老师嘛，冯老师不是在那个那边那眼居做那个上班，然后找他的时候，我都会在旁边那个超市就买这个， 哦、 我也买俩，但是我那个我更喜欢吃就是沾着奶油皮的那块那面包， 哦、 奶油我都给别人吃， 哈， 嗯 嗯 嗯，好，每次我都不敢多买，就怕吃多了，那东西我吃起来没完。 嗯 那特容易就买多了，他家你每样买俩就一大口袋。 就是你，因为那东西本身啊，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真是当零食吃。我咔嚓咔嚓， 你知道吃瑞士卷，我总结的经验是什么？什么是瑞士卷是最好的 啊？ 嗯， 就是吃完一个之后，脑门上能出一层汗或者油之类的东西。 啊 哎、 这个东哎，那个瑞士卷那个奶油给的才算足。 哎呦 啊，吃这个还能吃出汗来， 就是它的那个热量 能从这儿进出， 热量一下就释放。 哦， 反正我儿子特别喜欢，就吃那个三桥那个新桥那三宝乐那个，他就舔，他当那冰激凌吃，他只吃里面的奶油。 哦， 原来三宝乐也有冰激凌。 对对对对， 真的。 现在就 现在 没 有了吗？ 没有 没有。 哦，好的啊，来吧。咱们这 灯市口，我再接着说，就是 嗯， 有一个叫100度的粤菜小馆，就在金宝街那个十字路口， 嗯， 金宝街西口对着金玉胡同那十字路口的西北一点儿、 嗯、 过去，那把口是一个喝那个啤酒的地方，喝啤酒过去有一个小胡同，是叫什么胡同来着？我就记不清楚了， 就是协和医院后身那儿呗。 还不是过了过去了 啊、哦，已经过去了 西北 啊、哦、 啊，西北。然后呢，那个特别小一胡同，然后那胡同口路南很近，叫100度的粤菜小馆，里头很多粤菜吧，都是我觉得更偏家常、更偏北方口味一点的那种，都是 或者说有点像上海那浓油赤酱那种感觉，咱们北方人比较好接受。比如它有一个排骨凤爪煲，哎，我记忆特别深刻，就是那个鸡爪子跟那个排骨一起焖出来的那个东西，哎，好吃。包括还有一些就这种的，小炒类的这种粤菜做的特别好，而且不贵，在那个地方已经开了好多好多年了， 嗯，对， 因为那边离原来的，你比如说什么台湾饭店啊， 对， 或者什么人比较近， 对， 是 啊，原来你想那个，原来王府井就是东单这块最繁华的，那个时候，就北京九十年代八九十年代那会儿最繁华的时候，很多港商来这边或者广东客商来这边比较多。 包括你想迎接整个那条南北的那条街， 对对对， 原来你比如说。你想买衣服，因为那时候有几条街嘛，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小胖说了，他想买打口盘，或者是想买乐器，可能就奔着 新街 口 对对对 这条街，然后银街这一条街两边的小店林立，卖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服装。 对对对， 比如说 那协和医院门口都是服装啊？ 不，我过了。过 了、哦、过了、嗯、过了， 包括他的马路对面什么啊，真的两边那些小店卖那些衣服还真是不错的 哦、 嗯、很洋气。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九十年代的时候， 对 啊，两千年以后银街好像叫的就不太多了， 对，慢慢慢慢的、嗯、就可能大家更觉得像商场啊像什么的就流行起来了。 嗯 现在逛街的买衣服的人还可能也 对 都在某宝上解决了。 嗯， 对。 但我还喜欢去实体店， 那还是你有钱。 不是 谁说的？ 他是为了试 啊啊啊！好吧， 跟你们说啊，实体店现在不一定比网上的就贵了。 是， 因为好多有什么打折，再加上什么商场折扣，再加上你有什么 VIP 什么玩意儿，全打。 主要是觉得路费贵。 主要停车费贵、 啊、逛的还是一氛围呢， 买了东西停车免费， 坐地铁呀， 哎、这时候你坐地铁、 可见多长时间没逛过街了、哎呀，来吧，那个、这边 一百度 聊完了吗？ 有 一凉皮儿店在那个，就是魏家凉皮儿，在那个协和医院那条路上， 这也能推荐呢， 好吃 啊，那凉皮儿多好吃啊， 真的假的， 我现在在家就点外卖都是他们家给我送， 天哪！ 我就提一个意见，就是我说，我就算我能吃吧，我一个人也吃，因为他有一起送价，就是我得买两碗凉皮儿，再加一肉夹馍才给我送呢。然后我就使劲吃，使劲吃。 你也理解人家吧，你们家在那头，人家就专门给你送那么一小碗凉皮儿，就夸夸夸去了。 我这饭量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 好， 我现在已经可以吃完这一份儿。 哦， 嗯， 魏家，好吧，先进条广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一位福田汽车的朋友问说，问一下各位啊，现在是直播吗？ 是啊， 嗯， 是的，如果不是直播，怎么能念出您直播的时候发来的信息呢？ 感谢您的互动，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啊，您别着急啊。来 来来，那灯市口王府井那条路，我最爱吃那个老藤家米线。 哦， 啊，那 个 鱼丸汤， 这 鱼丸汤啊，米线呀、啊，冬菜包子呀、 啊。嗯， 那他们家有冬菜包子？ 有啊， 他们家的冬菜包子是跟那个功德林比是怎么样？ 它甜点儿 啊， 它甜而大，它那大。它限量，它一人只能买一盘。 谢谢啊，又说回主持来了，非常好啊。 鱼丸汤多放胡椒粉，有要感冒啊，要难受啊，喝一碗汤 吃药去了 就好了、 包子都是奢侈品，我跟你说，全是限量供应。 嗯， 不过福田汽车的朋友以后要常听我们节目啊。 对对对， 等我们说到了怀柔的时候，你一定要多推荐那边的好吃。 哦， 对吧，因为他们总部在那边嘛。 哦，对对对， 好的好的啊，来，咱先不去怀柔，先还往前走吧。 那个 那家花园。 对， 那家花园。 那家花园它、 哎、不是在三里屯吗？在 这 儿 是那里花园哥、 哦、那里花园、 啊、这是那。 那 啊，对，这地儿因为姓应该叫那，因为什么那个 读姓要读那是吗？ 他、嗯、也不能叫姓，因为他们家后来姓张了。 对 啊，这是、 哦、就跟那家小馆似的 啊。对，他那一代人叫那童，就是清末大学士。那、 嗯 这个水木清华这四个字就是他提的。 嗯 啊，然后他们家原来住在金鱼胡同那儿。啊，那个是过去是老北京八大宅门之一，后来他、 嗯、 你想他们家盖了和平宾馆了、 嗯、 你想多大的一片宅子， 嗯、 那这花园就是在那块呢，是一个北京菜馆，有一些反正呢就是一些仁义的人，包括到那个现在不是这两年盖了一个菊隐剧场吗？ 嗯， 对， 盖了菊隐剧场，然后小话剧一些仁义的演出之后，或者一些这些仁义的艺术家们，有时候会在这个那家、 哦、 那家花园吃饭， 哦、 就是京味儿的馆子。 那是不是能偶遇一下这些老艺术家？ 太有可能 了。你比如说那年我干嘛那？哎，去年 说就那年， 去年在那儿见着李斌老师， 哦 啊，雷克生老师。 哦、 啊，这等等的之类的这些老艺术家，哎，我就碰见了过，啊，包括还有谢芳老师， 哦， 我还跟谢芳老师在那儿合过一个影， 我也跟谢芳老师合过影， 啊、 在我们台合的 啊。你看我这饭馆合的影，它的意义就那个饭馆的意义就不一样， 对，不一样， 对对。 哎，那 在饭馆就更放松吗？ 人家吃饭的时候，我过去说，哎，那个 没有人还没进去呢，我在院里看见的。 哦。这样啊？ 啊，对，那就跟那个雷克生老师呢。我开始呢，我本来是人吃完饭出来，我说要跟人合个影，结果人说、 嗯、 啊，快点快点，然后这还没等我合呢，一堆人冲上去就把我撂一边去了。我就算了，我 就改大合影。 我看那个老先生就已经合着影，那个表情已经累了，不自然了，毕竟岁数大了。我说那就算了吧，以后有机会再说。 嗯嗯。 哎，想起那你说那个有个那边有个爆房胡同。 爆房胡同。 爆房胡同里头有好多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不是特别大、 啊、 但是都是老北京人开的小馆子，有吃羊蝎子的、 啊、 有吃火锅的，有吃烧烤的，那条街胡同还挺香的、 嗯、 有时候我们晚上那个就是馋了就出去溜达溜达，哪一家都不是特别离谱，都还行，都挺靠谱的。 嗯 嗯， 好 的胡同。 好的好的，今天咱们只能先停在灯市口了，而且我觉得再往前面东四走，包括张自忠路的时候，其实可以让博士多跟咱们说说那片有什么 历史， 哎，博物馆啊， 好多 故居 啊， 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说一说， 对对， 是吧？ 嗯， 等到咱们下周一的时候，继续顺着五号线往北走，再往北走还有好多好地儿呢，北新桥，哇，那能吃的就多了，雍和宫、和平里，是吧？这些有不少呢、 嗯、 咱们下周一的时候再见了。也感谢 iCat 说了，你们刚刚说的红烧羊肉推荐的地儿就在你们电台对面，就那边有一个，确实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春1978，卖的是银川菜、 啊、 但是您这个红烧羊肉跟我们说的那个 红 焖 羊 肉 对还不太一样、 啊、对对 啊。好嘞，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也感谢我们的赵导搓搓，我们的杨博士，感谢。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咱们再见喽。 To a motel, vacancy was buzzing, drinking dirty neon, settled on the hood. Wrapped your arms around me, come a little closer, stumble in the twilight and fell onto the floor. Loving on the Lisa, dreaming of the free world, lipstick on the nightstand, and demon sets at the door. When your chips are down, when your highs are low, joy.